瞬间又是一个满屏。裁判眼睛都看痛了。说实话，就荣耀比赛来说，并没有太多的规则需要裁判去监督。这么多年下来，吃牌主力就是垃圾话、言语不当的。可想而知，有黄少天的比赛对裁判而言是怎样的负担。对手可以无视他的大量刷屏，但裁判不能啊。发出的消息那都有频道记录的，比赛之后联盟会复核，这要发现里面有不当言语，而当值裁判没有发现的话，那可就是裁判的过失了。上一场对叶修，黄少天垃圾话出奇的少，裁判是最欣慰的。但这一阵面对一个新人，黄少天的话匣子算是彻底打开了，尤其在已经有一张黄牌在身的情况下，裁判倒是挺有动力再找个毛病出来加张黄牌，直接结束对自己眼睛的折磨。可是没有，真要这么容易出破绽的话，那黄少天的垃圾话恐怕就不会让人这么讨厌，而会是各大战队喜闻乐见的现象了。大家啥都不用看，他自己就把自己说出场了，这多幸福啊。但是眼下大家只能为星星的新人默哀了。这漫天的垃圾话他一定没有经历过吧，此时会是怎样的心情呢？是不是已经无比烦躁了呢？潘林也想从黄少天的大堆垃圾话里挑点精彩的给大家念念，但黄少天垃圾话的风格一向就是贵在多而不在精，晕乎乎的扫了半瓶，没找到一条有毒的欲望的，最后干脆直接让导播放大聊天频道，让观众自己感受去了。双方的角色都还在移动呢，而此时电视转播的比赛画面是不断跳动着的文字刷屏。 不愧是黄少天啊， 观众纷纷给予理解，这种频道特写不是黄少天的比赛可是很难看到的哦。 莫凡的毁人不倦一直没有出手，还在尾随，他不会是去看频道消息顾不上战斗了吧？ 潘林干笑着说。 应当不会吧。 李一博有点犹豫，选手都是知道黄少天风格的，但莫凡是一个新人，不太适应的话，说不定真会中了垃圾话的调虎离山之计。终于黄少天的业余生凡到了星星这端的刷新点，当然没有在这里发现毁人不倦的身影，而毁人不倦至今还是没有出现。 喂，想挑战我的耐心吗？那我可以告诉你啊，你完了。 黄少天说， 我可是一个看着自己队友一个个被杀死也能隐忍不动的耐心高手。 你妈，这个例子是值得拿出来自豪的吗？完全找错重点了吧。 群众纷纷议论，这话没能描述出他的隐忍有多恐怖，只是成了他的垃圾话质量不行的又一例证。 让我忍得越久我会越可怕，所以说如果你还想有那么一点点胜算的话，现在出来大概还来得及。哎，你的时间不会太多了啊，我给你12秒。为什么是12秒？因为这正是我眼下耐心的极限啊，很精准是不是？现在倒计时开始啊，你可不要数错。 文字巴拉巴拉巴拉，但是真的有观众在此时情不自禁的就真的看着钟表数起了所谓的12秒。莫凡有没有数呢？没有人知道，但他确实也没有闲着。毁人不倦追到复活点，悄然引入一个角落，遁身之术。莫凡的毁人不倦开启了这一技能，攀爬、倒悬，以各种普通状态下无法使出的姿势和动作悄然前行，极快地逼向了叶雨生凡。 这是要出手了吗？ 潘林叫道。 但还不到12秒啊。 李一博看了他一眼，12秒这种说法你还真当是个事儿啊。 黄少天还在观察这边的地形，这是又在给他的队友运送情报吗？原来是这样啊，莫凡要攻击了。 李一博突然反应过来。 什么？ 潘林一怔。 那之前的路线呢，蓝雨到现在为止已经走过3次了，所有左右两端的伏击点什么的他们基本已经摸清， 但是这边作为星星的刷新点，蓝宇战队目前为止并没有角色到达过这一点，而且叶修三场开局都是立即变向迂回冲出，这个点执行出去的话会是怎样的地形，蓝宇并没有过直观的了解啊。李博兴奋地叫道，一边看着屏幕上毁人不倦的举动，他越发的自信。没错，绝对是这样的。毁人不倦利用对身之术悄然走上的路线，正是之前叶修三轮绝对没有走过的，此时在黄少天脑中应该不存在印象的区域。也就是说，这是蓝宇所掌握到的在这张图上可能的伏击点的一个盲区，而莫凡一定会立即发动攻击，因为以黄少天的经验，即使之前没有认识，在这再多观察几眼，恐怕也会很快发觉这有一个伏击点。 是这样吗？ 潘凌这刚刚接话，毁人不倦已经闪出，遁身之术的状态还在，而这状态不同于盗贼的潜行，是不会降低角色移动速度的，甚至在这种状态下，忍者可以使用任何技能，而无论是移动还是攻击，在遁身之术的状态下都将无声无息。莫凡看准了时机，毁人不倦无声的冲出，无声的逼上，无声的开始结印。黄少天也不是真神，既没有看到也没的声音，这攻击来的他真的毫无知觉。不过他到底还在转动着视角观察着左右，但是当他视角的余光发现毁人不倦身影时，攻击已经展开。嗖嗖嗖嗖，数道毁人不倦的身影几乎是同一时间跳入他的视角，人法影舞，莫凡出手就是大招，瞬间十数个影分身已将夜雨生凡包围，攻击立时展开。 哼，雕虫小技！ 黄少天喝道，没有慌张。夜雨生凡剑光洒动，抵御着包围进攻，而他则在冷静地观察着眼前所有毁人不倦，迅速从中找出毁人不倦的影舞之心。 这个， 黄少天看准一个目标，夜雨生凡挥散的剑光瞬间凝练，刺出。毁人不倦化成一团泡影， 哼，反应很快嘛！ 黄少天叫道，他对自己的判断真的超自信，他相信自己没有看错，没能解除，只是因为莫凡的反应和操作也不慢，在夜雨生凡攻击命中之前，已经将银武之心转移去了另一个毁人不倦。但这样的逼近，却也让银武的攻击大为散乱，瞬间。夜雨生凡又击破了三个影分身， 看我的！ 黄少天这还消息不断，由此也让人看出上一轮他大战夜修时是多么的不同，同时也让很多人再次老生常谈地提到那个悲愤的话题。如果这家伙任何时候都能那么关注，不要在聊天打字上分心的话，那会有何等可怕？会说这话的显然并不清楚，对于黄少天而言，有时他聊天打字反倒是他将注意力集中到比赛的一种方式。剑影步，黄少天的夜雨生凡施展出了一个和影舞有异曲同工的技能，瞬时七个夜雨生凡的剑影假身散开，和影分身不同的是，剑影假身的真是假，不能做攻击，也不会受伤害。从技能解释的理论上来说，那是剑客高速移动和剑气剑光最终留下的残影，所以剑影步不同于影舞，它的假身出来后也是一直需要操作来维持的，而影舞不做继续操作的话，无非就是影分身没有行动，倒不会就此消失，更何况自己不做操作也是可以交给系统进行自动行动的，而剑影不需要操作，可操作也就意味着只要是在技能实现时随时可以变化。七个夜雨生凡散开，但是忽一转眼又成了四个，又一下猛然又变成了五个，场面眼花缭乱，刚看黄少天刷屏就看晕了的裁判这会儿都快吐了，真是太辛苦了，现场不少观众也拿出了眼药水。 黄少天的业余生凡就这样在变幻的剑影假身中将毁人不倦的影分身一个接一个的击破了。 真的太强了！ 潘林惊叹着，无声无息的偷袭墙下的先手居然最终就这样被破解掉了吗？ 嘿，喂，现在只剩两个了，是哪个呢？ 黄少天笑着，剑影不已收，场上的毁人不倦也只剩下两个。噗，他的消息刚出，一个自己就消失了，影舞的时间也到了。观众再一看双方血条，毁人不倦在影舞中的影舞之心倒是一直没被追到，未受什么伤害。夜雨生凡是有一点损伤，但是 4%， 一个偷袭得手的大招影舞，只是这点伤害着实让人郁闷。 哎，你说说你偷袭有什么用啊？ 黄上天叫道。夜雨生凡冲上，又是一团泡影散开。 什么？ 黄少天一惊，这个居然也是影分身，他真的一点也没发现，一点也没料到。地心斩首术，毁人不倦自地下飞出，忍刀的光芒从来都是那么不璀璨的，但他的锋利不输给任何一件利器。血花自夜雨生凡的颈间扬起，4%，辛辛苦苦打半天的影舞只打了夜雨生凡4%，而现在一个地心斩首术偷袭得手直接就带走了4%。莫凡的爆发可不是只有一招，他的三板斧向来是五段连击保底，攻击再继续。